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账号梳理的11月健康类谣言排行榜当中，李勇死于用现代医学治疗癌症，大蒜可以治疗鼻炎，多吃碱性食物能生男孩，喝酒的人收入更高，非洲猪瘟致人死亡等纷纷上榜，请听报道。 李勇死于用现代医学治疗癌症，这种说法纯属谣言。大量临床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现代肿瘤治疗手段的帮助下，各种肿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有了显著提高。某些特殊类型的肿瘤甚至可以达到临床治愈。拿李勇的案例来作为否定现代医学的论据，推广民间偏方，是不负责任的消费名人。大蒜可以治疗鼻炎也是缺乏依据的。过敏性鼻炎是体质原因，易过敏体质接触致敏物质是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基础。现有证据没有证明大蒜有治疗脱敏的功效。多吃碱性食物能生男孩则完全是杜撰捏造，食物的酸碱性不会影响人体环境的酸碱性，人体有自己的调节系统，一般不会轻易受影响。食物的酸碱性与生男生女没有关系，生男生女主要看染色体的结合。研究发现，喝酒的人收入高存在严重误导。喝酒的人收入高 10% 的研究跟斯坦福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饮酒与收入的研究有很多，更多是从数据角度分析，把收入高解释成喝酒可以扩大社交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收入更高，不能直接等同于想要收入高就要多喝酒。非洲猪瘟致人死亡也纯属谣言。近几个月，全球多地确实出现了多起猪瘟疫情，但非洲猪瘟是一种典型的传猪不传人型病毒，对人体健康不产生直接影响。此前网传的多起猪瘟猪肉吃死人的谣言都已经被辟谣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关村创新发展40周年，以未来你好为主题的大型灯光秀近日在中关村大街点亮。灯光秀主舞台设在中关村异世界大厦和中关村广场、数码大厦、神州大厦等大街沿线多栋楼宇同步联动，每晚6点到9点亮灯，6点、7点、8点各上演一场灯光秀，每场20分钟。第16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正在进行当中，将于本月18号结束。针对京城的极寒天气，本届美食节特别推出了烤全羊、海鲜砂锅、老汤猪蹄儿等一系列热乎乎的御寒菜，为市民送上温暖。从昨天开始，您前往柬埔寨旅游将增加一条新的航线。天津机场将联合柬埔寨景城国际航空新开天津西哈努克城航线，这是柬埔寨景城国际航空在天津开通的首条航线。市统计局近期开展关于双十一网购消费的电话调查显示，有 47.6% 的被调查者参与今年的双十一网络购物节，居民的网购消费趋于理性。 参与双十一购物的消费者当中，有 66.1% 的被调查者是因为有实际购物需求，有 64.5% 的被调查者因为双十一优惠力度大。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晴朗的天空呢是光照比较充足的，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最高气温只有一度，那扩散条件呢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听起来还是那个 feel。 哎，对了啊， 最近这个风刮得比较狂。 这吹的是海风。 海风。好嘛 啊，这海风比较大哈，这一急眼就吹出海啸来了啊。这个说的我们说的是大型超级英雄电影飓风，就不对，海王。 海王战飓风。 对啊，这个今天说海王说什么呢，我就发现这两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 避不开海王了。 哎，这个海王是正在热映当中，我们看到上映6天吧，这个已经是快9亿的票房了啊。马上就要到达9亿了，现在是8.95亿的票房。那么这个海王的这个上映，这是终于为啊 DC 漫画可以说是扳回一城。哎， 终于用得好啊！ 对， 这么多年了， 我就是一直忠于漫威的。 就是被欺负的呀，是吧？不行不行的。 哎，终于让这个长得像马一样的男人扳回了一城啊！其实 还是比较蛮的，像马一样的男人。 对对对， 也蛮 王又是马王，现在是海王啊， 海马王。 哎，这海马王子啊， 这个海王现在呼声很高啊，是吧？虽然说这个漫威也没闲着，是吧？这海王一这个有 消息上映当天是吧？对，一有消息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开始惊奇队长的这个预告， 对 啊，上映当天马上出现复联四的预告， 复联四预告、哎，那天晚上真是绝了，我跟你说。 对，然后海王这个故事一出来是吧？这首播口碑一出来，马上就有人说抄袭，抄袭那个谁。那个人漫威里边那个谁呀啊雷神呢是吧，你也讲兄弟情，我们也是兄弟情是吧， 不是你打架就打架，你这就过分了 啊就是说人抄袭，你 这太过分了吧、这个、 我跟你说这说对了， 不可能， 不仅海王这个不仅是 DC 抄漫威漫威他也抄 DC。 呦， 据我听说呀、啊，是这样的啊， 你这打得好，这五十大板、哎，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两家就不要互相的再打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这个互相的抄来抄去 啊，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咱也不用说什么就是致敬啊，就是这两家这个公司啊，自打诞生那天起就是开始互相的这个竞争啊，然后从这个作品的这个人物还有这个故事上呢，也是各种各样的互相的借鉴。这个你要说抄袭，而且还越打越欢的，就是相爱相杀的，非 DC 和漫威莫属啊，就这两家 啊，这两家 来，我就给你这个，哎，有人是这么横向对比的啊，说他们呀就好像可乐市场是那俩品牌。是吧， 还像是快餐市场那俩品牌， 哎，就是你有一个百事就有一个可口，接下来呢你有一个七喜， 你有一个金拱门它就有一个开封菜， 对了，你有一个七喜啊它马上来一雪碧，是吧，这都是互相对应的啊，咱就先来跟大伙说说啊，到底是 DC 抄漫威还是漫威抄 DC 呢， 有证据， 答案是互相抄。你说是这个编剧啊，是吧？作者呀、啊，制片人呐、啊，都是混这口饭吃的。他们这个圈子就这么大。然后呢，有的是 DC 的漫威到了这个编剧到了漫威了，漫威的编剧混不下去了，到去 DC 了，是吧？拿着在那边创意过来了，那个拿这边创意过去了，这有点像什么？就是跟咱们这个就很熟悉的，就是相声园子是一样的，同一个包袱，你今天使完，明天我使，只要别在一场买卖里边，是吧？互相拆台，是吧？刨活。这个就没事儿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 的。最近哪个相声演员欺负你了？ 不是，这不都是尽人皆知秘密吗？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这个大伙都知道事儿、著名的这个喜剧作家何庆魁先生啊，他曾经讲一个他的事情 啊， 就是有一年他在写春晚小品的时候、我们众所周知，好几年的春晚小品吧、 都是他的 啊，他是实在是没有灵感，然后呢也是需要素材，他就去了田间地头去听二人转、临走的时候、悄悄的留下了一些钱。为什么呢？他就是这叫什么裸叶子行话啊，改了活啊，就是哪个包是不错，他拿的是骨架，拿的是筋骨，哎， 提前封口费，哎， 不是封口，这就是表示对这个艺人的一种尊重嘛， 是， 漫威怎么说那儿去了？漫威DC 也是看了二人转， 就是，哎。差不多啊，你看咱就对比对比啊，就是说双方是， 你真能举出例子来是吧、 啊？天下文章一大抄啊，这个就看会抄不会抄是吧？ 天下漫画一大抄、 他们双方浑身是泥，谁也不沾净是吧？比如说有人说了这个，咱电影现在我们看到这已经有雷同的出来了 啊，对对对， 相似。漫威呢就特别厉害了，比如说啊，因为 DC 是先成立的是吧？他早五年成立是吧？那咱就说 电影他拍的晚五年 啊，漫威。据说漫威家族当中有四大山寨超人， 超人是 DC 的嘛，对吧？ 对啊， 漫威有山寨的超人， 哎，有1971年出来的叫骇伯龙，1977年的斗剑士，2000年出现的哨兵和2009年的蓝色惊奇。为什么叫山寨超人呢？首先，他们都穿披风，是吧？第二， 都有袍子， 都有坚硬的皮肤。第三呢，眼睛都会发射激光。哎，你是觉得哎，这漫威抄 DC 太不像话了？别着急啊，DC 也有四大美国队长，听着啊， 这瞎说的吧？ 1941年9月出来一个闪星小子，1978年有一个钢铁司令，1986年的美超侠，1999年的竹星女。 那这跟美国队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啦，这个比如说啊，这个队长是怎么呢？拿盾牌吧，这里边这几位也拿盾牌，队长。不能飞，他们也不能飞。 然后呢，这个队长是领袖，他们也是领袖。 就是超级英雄里面，我们都知道有超能力的有一种啊，就是飞来飞去的。但是他们三个跟这个美国队长都有相似的，就是不能飞行， 不能飞行， 飞行 啊， 跳挺高 的。这不算什么，还有组队超的啊。这个那个漫威里边有一个叫至高中队。基本上就是正义联盟整体的山寨版。 我以为是少年漫威呢，还高中队呢， 哎，至高 啊， 中队啊，别着急 ，DC 有一个巅峰战队，就是山寨版的复仇者联盟啊， 这就是还是像 啊，还是像，最像的就是人物之间的特点，那简直你基本上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是吧？你现在你能喝出来吗？就给你一杯，你能喝出来吗？无非就是甜一点，辣一点。 你别着急，这事儿我还真能， 你能喝出来是吧？啊，哎，那看看。这两个可乐你是觉得哪个好喝啊？漫威里边的黄蜂女我们说已经出来了吧，对吧，这个在这个蚁人二当中已经出来了啊。 DC 也有一个人物叫大黄蜂，不是那个擎天柱那个大黄蜂啊，不是他， 不是那个变形金刚里边那个。 哎，他们的共同点咱们看看，首先是这个漫威这边的父亲是科学家，就是那个那老头演的是吧，然后加入了复仇者联盟啊，男友也是团队英雄，就蚁人嘛。DC 这边呢他自己也是科学家，加入了少年泰坦 大黄蜂， 哎，也是团队英雄，能力很相似，就是都是那个能变大变小啊。还有漫威有恶灵骑士， DC 有原子骷髅啊，就是特别特别相像啊。还有这个漫威的红骷髅，就是复仇者联盟一当中那个家伙 啊， 美国队长一那个家伙，DC 有一个黑面具，特别像， 相对的， 共同点一个是九头蛇某部门的领导，对吧？一个是高谭市黑帮老大， 高谭市， 而且这个两个人都是狠角色啊，而且还都是就是这个正派大当家的反派啊。 哎呀，这个解释， 哎，就连漫威的毒液最新出来的 啊 ，DC 也有一个墨女。 墨汁的墨 ，共同的特点看着啊，都是外星共生体 啊， 而且都是液体附着到宿主的身上，哎，而且就是怕那个核磁共振，怕那个 有一个频率的声音， 对，墨女也是如此，她也是一个外星的奇怪液体物种。 哦 ，DC 里边也有这个吧？ 哎，而且还可以化成液体到处穿梭，完她怕冰。对吧，你说这你要说他俩没互相借鉴老是致敬，我怎么能不信呢？ 哎呀，二人转几把大呀， 是吧？你看这就是 他们俩的二人转， 哎，两家在转啊。那今天我们说什么呢？就是 DC 漫威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骗，不是，都是创造娱乐电影娱乐产业，是吧？ 想象力丰富， 哎，这个 也不太丰富 啊。你说今天呢，这个漫威已经打了这个多少年的胜仗了，是吧？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啊，尤其在我小时候啊，这个那还是 DC 的 天 下，是吧？今天我找一电影，怎么着我也没找着，是吧？气的 啥电影？ 气的我只想那个打飞的回老家拿光盘去。 什么电影？ 施瓦辛格演的一版蝙蝠侠，啊，但是他演的是反派， 极动人 ，对，就是一看着我就比较激动。那个时候，那天哪，谁知道美国队长何许人也呀，啊？谁知道什么钢铁侠？ 这么说，这中国观众确确实实 啊。那时候你要说一个 Iron Man， 对吧？我还以为是王金喜呢，铁人嘛，对吧？根本就想不到钢铁侠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所以其实 DC 先走入我们视野，你这意思吧？ 真的是啊。但是呢，好像这么多年，马上就这个漫威啊，逐渐打了一个翻身仗啊。这一点啊，我觉得咱们上半段可以从这个角度先来说一说啊。首先你来听听这段音乐，来自美国队长。 这个不是抄的吧？ 威武雄壮，而且有一种复古二战风，啊，是吧？我觉得音乐写的特别棒， 啊。对对对，但是怎么听还是有超人的影子。我是瞎说的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英雄的旋律的有相似性。 真的是啊，我觉得他至少从风格上，他一定会借鉴非常经典的，就是1978年那个版本开始的，约翰威廉姆斯的那一版， 啊， 就是超人的那个主题 音乐啊。对对对， 而且这个经典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超人他比较懒，就是他一直用这音乐。 超人就是没有换过，就是大概在前四部基本没有换过，是吧？ 对，而且在2006年《超人归来》当中，还把这段旋律 哦，又来了一次。 哎，这个音乐我至今非常喜欢啊，真的是属于超人的，或者说属于一个大家心目当中那个伟大的英雄的舍己为人、能力超群的英雄的形象，就是这段。抬头看，有一超人从你眼前飞过， 就是这样的。你说那时候多经典的一红蓝小人，不是红蓝超人啊？ 对，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什么叫变成这样？ 我的意思是，现在你看这个技不如人呢、虽然还很厉害，但是你看边超大战的时候，都没人看了吧？ 没人看， 是吧？ 确实啊，这个 DC 今天电影整体上的这种颓势，哎呀，真是让我唏嘘不已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吧 ？DC 跟漫威相爱相杀这么多年，咱们三十秒广告过后，让张帆为大家痛说 DC 漫威的革命家史。 好。 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My friends, I'm not given to wild and supported statements. 这就是1978年版的电影《超人》的这个原声啊，实在找不到国语配音。 78年，其实在中国观众看来，应该是80年代初了，是吧？用咱们引进的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我想这应该算是第一部了吧？ 对， 有史以来中国引进来自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的第一部啊。超人1978年作品，然后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一说啊，就是你要说漫威啊。那个时候真不认识吗？ 不知道， 不熟，对，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他的故事。但是关于蝙蝠侠和超人呢，还真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小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78年超人开始，大家知道是谁演的了？已经故去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克里斯托弗·里夫。 对， 这真是没人能再超越了。你就后来那亨利·卡维尔啊，什么什么，布兰登·罗斯啊， 比不了， 长得帅，但是他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气 势， 确实， 对，没有办法。四部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1983年、1987年，一共四部全是他演，当然一部不如一部，这跟他没关系啊，是制作方的原因。我还看了一下，说你知道在78年之前还拍过超人，你知道吗？ 啊，是吗？ 1948年拍过超人 哦， 那。超人诞生什么时候呢？那就是 DC 那个漫画画超人啊，把超人画在故事里。我考你问题，跟蝙蝠侠谁年龄大点？ 肯定是超人年龄大，因为蝙蝠侠是后面的这个作品，这是肯定的。 牛， 这必须，超人是他第一个英雄， 就小他1岁。 哎呀妈，吓死我了！ 这不容易猜对啊。38年超人诞生，39年写的蝙蝠侠，画蝙蝠侠了，然后48年拍那超人电影的时候，你知道哪儿拍的吗？哎，这说的特别有意思。当时是哥伦比亚影业拍的，哥伦比亚影业拍的这超人啊，这个48年超人里边，你说写那故事，他打的反派是谁吗？啊，叫蜘蛛夫人。 蜘蛛夫人，好嘛， 蜘蛛夫人，你看漫威真有这个人物，就叫蜘蛛夫人， 叫蜘蛛夫人， 而是女蜘蛛侠的什么什么人，是吧？48年哥伦比亚拍了这个打蜘蛛夫人，后来这个哥伦比亚不是跟那索尼了，然后就拍了蜘蛛侠了吗？你说这有意思没有意思？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蜘蛛侠这个斯坦李先生啊，他是，就是创造蜘蛛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超人正是一个。就是特别火的英雄，就好比说今天啊，咱们在美国队长的这个淫威之下，是吧？咱们再创造一个， 我的天哪！ 咱们创造一个，比如说叫什么美国队副，是吧？哎，就类似这么一个角色。哎，你说你怎么跟人家分庭抗礼啊？

它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漫威在借鉴了哈， 对， 借鉴了这个超人的服装之后，你看红蓝啊变成了 S 打头的 Spider-Man， 对， 这个蜘蛛侠的服装， 而且它也没法不借鉴，就是说它市场上那个是最火的， 哎，那个是流行啊， 对，这是一种策略是吧？因为你出品的是同款。或者说是就是同样类型的东西， 嗯， 你要是完全跟它不同， 嗯， 那你就彻底人不搭理你， 对 吧？这大家都是火着超人，你说你来一个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这是不行的。 是， 所以我觉得斯坦李是非常聪明的，是吧？不是说凭空咱们设想一个就可以的。那么事实证明，在这个超人的光环之下，或者说对于他来说是阴影之下，那么他的漫威人物在今天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吧？ 蜘蛛侠说起来，在这两年成功是超过了以往的超人啊，蝙蝠侠呀，这些对吧？ 而且 没有办法， 你看这蜘蛛侠他厉害在哪儿啊？他就是那一个故事，他来回拍。 这你不能怪别人，怪他们公司。 这蜘蛛侠拍一把，超凡蜘蛛侠拍一把，为了进入复仇者联盟，把这个版权买回来一点， 再来一把 、啊，就为了这。 不是，我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蜘蛛侠因为后续还有嘛，但是他们说了，不再会这样拍了啊。 马上要来的一个动画片， 这是最厉害的 平行宇宙，七个蜘蛛侠同框，还有毒液是吧？ 我都看不懂了，可能。 哎， 说到刚才你提到这个服装问题，就再多说一句啊。你小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希望穿一个超人同款上学去？ 啊，我就没别的没有什么，我小时候肌肉还没这么好，身上肉比较松，我觉得那衣服有点勒。 对，那个线条特别突出。 对对对啊， 超人，我刚才说到那个超人这个系列电影啊，拍到2006年的时候，超人归来的时候，布兰登罗斯确实很帅啊，那是我觉得是最漂亮的一版超人了。 嗯、 但布兰登罗斯呢，他们说身上就老有那个礼服的影子。 嗯， 那个导演是谁呢？你还记得吗？布莱恩·辛格， 嗯， 布莱恩·辛格是谁啊？是《X 战警》好多部的导演 哦。 你就说这个 DC 跟漫威之间啊，这些故事，他还有一个最新的作品，这个布莱恩·辛格最近啊， 嗯， 在欧美那边特别的火， 嗯， 皇后乐队那个故事 哦， 《波西米亚狂想曲》 嗯， 你可听说了啊？ 嗯、 就火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嗯， 然后到了2013年，我们继续来看超人电影。2013年的《超人钢铁之躯》变成谁了？亨利·卡维尔。 亨利·卡维尔，哎， 从亨利·卡维尔。来看一看刚才这个赵亮说的服装的变化问题。 嗯， 哎，终于超人不再内裤外穿了 啊！嗨， 这个换了一身更用你的话说更现代的、更时尚的行头， 保暖内衣， 保暖内衣，哎，外面加一个暗红色的披风 ，哎， 这一下能上 T 台了都。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超人钢铁之躯之后，亨利卡维尔基本上是以现在 DC 这个超人的当仁不让的人物， 嗯 啊，这个扮演者。2016年，他跟谁？相会在了那部电影里，就跟我们要接下来说的蝙蝠侠，蝙蝠侠就是本阿弗莱克和这个亨利卡维尔对战嘛。我记得大战超人那一个部好像有一个副标题叫正义黎明是吧？ 嗯，对，正义黎明。 可是我看见网友们评价说那部像是正义打了个哈欠。 那 还没睡醒呢， 关键是我没看见黎明啊。 对对，没有办法嘛，那部确实是不行 啊。 那说到这个蝙蝠侠呢，就在分享一点关于蝙蝠侠的这个小小的一些故事点啊。蝙蝠侠我们刚才说他比超人小一岁哈，1939年诞生，1939年生人。40年代其实有过蝙蝠侠的一些短片啊、剧集啊，但是到了60年代有第一部长片。 嗯， 我们现在认可蝙蝠侠第一部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那一年的蒂姆·波顿这名字啊， 对， 你就知道蝙蝠侠有多暗黑了，你知道吗？ 对，你现在听到的这就是蒂姆·波顿版的蝙蝠侠的主题音乐。 嗯。 早期蝙蝠侠成功也是因为就是 蒂姆·波顿， 从音乐我们就能看出来，他跟超人是正好是完全性格相反的两个英雄。 是，超人是外来物嘛？ 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蝙蝠侠是土财主嘛？ 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啊！一个黑不黑心，但是黑衣的土财主。 对对对， 这个两个人的矛盾是吧？两个人代表的这种价值观 对 不同啊，人物性格的不同， 就有点像队长跟那个。铁侠吗？ 钢铁侠啊，铁侠啊， 对， 所以说你看，就是他们这两对儿啊，两对儿冤家是吧？在各自的世界当中啊，谁写的好呢？早期包括这个，当然这个黑暗骑士他没有设计超人的故事， 我们熟悉的可能还是蝙蝠侠跟超人，我们觉得他可能更。更贴近咱们啊！ 对对对， 那个说那个，你还记得蒂姆·波顿那版里面谁演的那个蝙蝠侠吗？ 迈克尔·基顿 ，那是第一代吗？ 对对， 迈克尔·基顿是谁呢？我觉得特别好的就在于你把电影外的事情跟电影里面的事情连接起来。迈克尔·基顿最近几年为大家所熟知应该是鸟人吧？鸟人的男主，鸟人的男主写的鸟人是干嘛的呀？他曾经是一个演 超级英雄的一个演员， 嗯， 演的就是鸟人 啊、哦， 蝙蝠侠呀，哦、同志们 啊、哦，就演的蝙蝠侠。哎， 92年的时候，蝙蝠侠归来，迈克尔基顿接着演了、嗯。到了下一部的时候，他就不演了。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迈克尔基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17年的《蜘蛛侠归来》里面，他演的是反派秃鹫嘛， 还是鸟人？还是鸟人、 哎？那你再看啊，92年他是蝙蝠侠归来，他是主角；17年蜘蛛侠归来，他成了反派。 嗯， 而且这俩是 DC 跟漫威的啊。 哎。 再往下说，1995年《永远的蝙蝠侠》那一部应该是大家肯更熟悉的、嗯，就是你刚才一直在举例子说， 嗯、 这个《永远的蝙蝠侠》这事儿啊，这个到这部的时候，迈克尔基顿他不演了， 嗯， 害那导演都说他不上进啊， 嗯， 谁演了？那个叫两个翻译，一个叫方吉尔莫，一个叫瓦尔吉尔莫，就知道那个人，那个人就是《导火线》里边罗伯特德尼罗那搭的， 嗯， 那匪徒搭的， 嗯， 这一部。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视作他也是叫迈克尔基顿主导，因为这部还是迈克尔基顿作为不是蒂姆伯顿作为这个制片人。 嗯，嗯 再往后，1997年的《蝙蝠侠与罗宾》，这是乔治克鲁尼的蝙蝠侠。 嗯， 这里头施瓦辛格演了那个极动人， 极动人。 这里头还有谁？ 嗯， 乌玛瑟曼。 哦 啊，我的天，这是人非常多。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再说，就是2005年开始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 嗯， 诺兰的这三部曲，诺兰三部曲一直到今天为止，好像大家都觉得是蝙蝠侠最好的，没有比他再强的了。要说到这里呢，有个小插曲， 嗯， 克里斯蒂安贝尔演的是蝙蝠侠，对不对？嗯、 对啊。 里面他，你记得他跟谁对战过一次？里面有一个叫贝恩的一个反派， 嗯， 那个老戴面具，你记得？ 对啊，那就是《黑暗骑士崛起》就 第三部，你记得吗？ 那不记得了。 就是你特别喜欢前一段那个毒液的男主。 哦哦，是汤老师， 汤姆哈迪演的 哦。 他演的那个人是里面的谁？你记得吗？ 啊、 哦，他演的 DC 里面的那个贝恩啊，其实还有一个外号， 嗯， 叫毒液。他就是那个毒药给他能量嘛，记得吧？然后他特别厉害，打断了蝙蝠侠那个背上一根骨头嘛。 嗯嗯嗯嗯， 就是他。 哦，是汤老师演的。 你说 DC 跟漫威在干嘛？ 嗯， 哎，这演员之间， 哎， 过来过去啊。 对，所以说这种这样的缔结啊，这种这样的缘分是吧？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编剧啊、导演呢、啊、都有交换啊，这就好比是我们的这个《封神演义》跟《西游记》的关系啊。互相都成就这个彼此的世界观， 这俩要这关系比较紧密，都能联系到一堆人物里面去。 哎，来，咱们听一听这个《黑暗骑士》的主题音乐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漫威让我最惊喜的一部电影啊，跟大伙说说， 漫威是吧？ 对， 嗯， 就是《美国队长三》啊。你看啊，《美国队长三》 叫内战吗？ 对，他如何体现了他的厉害之处啊？这么着吧，这对比着来听一下，就是说，DC 他最擅长的是一种所谓叫暗黑风格， 嗯， 就是尤其到了诺兰导演这里是吧，达到了一个我们近期比较喜欢的，就是观众比较熟悉的一 种极致。这个暗黑咱们是爱的， 对 吧， 就是黑暗骑士当中，蝙蝠侠把小丑给捉住了，捉住之后的一番审讯，反而让这个小丑是反客为主，让蝙蝠侠是自乱了方寸， 嗯， 对吧？哎， 就 像给他洗了脑一样，是吧？他就是一就非常的暴怒，就是一边打着小丑，一边其实有点这个处着下风的这个意思啊。我们先来听听这一段。 不要从头上开始，受害者会头晕，他会感觉不到。 这是 你看吧， 蝙蝠侠就是你不让打头嘛，就是一刀啊扎到手上。 我想看看你会怎么做。你没有让我失望，你让五个人死了，接着你又让 Danta 替你背了黑锅，连我这样的人都觉得冷血。 人就在哪儿？ 那些黑帮帮党， 哎，就是他把这个丹特那个律师嘛给劫走了，是吧？ 对， 哎，然后他把责任全都归到这个蝙蝠侠， 就是蝙蝠侠，你造成这些人， 对，你把一切都改变了，永远的。 那你为什么想杀我？ 我 你听蝙蝠侠这个非常有磁性的声线，像不像毒液？ 我还能干什么？回去挑黑帮贩子的竹杠？不不不不，你让我变得完整。 你是为钱杀人的垃圾， 别像他们一样说话，你不一样，就算你想也不行。对他们来说，你就是怪胎，跟我一样。他们现在需要你，等他不需要了， 他们就会驱逐你。 那个开始洗脑了啊，说蝙蝠侠，别以为你是英雄， 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的，哎，这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小丑就在这里，是吧？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美国队长三让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惊喜呢？因为就是从美队三之前，大家都认为说是漫威这种娱乐风啊，对吧？比较现代啊，是吧？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比较时尚。但是呢，美队三他变得在某一个部分非常的严肃啊，就是为什么钢铁侠跟美国队长会有这样的矛盾，就是因为在前面的几次大战之后，他们其实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无意当中还是伤害了，造对社会造成了很多伤害，于是他们就是否接受政府的监管， 对， 是否要签署那个协议，是吧，产生了一番辩论。哎，这一番辩论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 你是这么对比的。 对，哎，来，我们来听一听。 哦，这是 Charlie Spencer，一个好孩子，计算机工程专业，平均成绩 3.6， 打算秋天去英特尔公司工作。开始上班之前，他想先积累一点生活经验，去看看世界，或者做做义工。查理不想去拉斯维加斯或是劳德戴尔堡，要是我准回去，他也没去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他决定暑假去帮穷人造生态住宅，猜猜他去了哪儿？索克维亚。他也许想做点好事，可我们在和敌人大战的时候，在他身上砸了一栋楼。我们完全没有决策过程，我们要负起责任，不管什么形式都行。不接受限制，我们就会无法无天。那根坏蛋， 这就是钢铁侠的一番自省，就是他为什么要接受政府的监管，但是美国队长不同意，他有他的道理，也很对。 是在推卸责任。 不好意思，史蒂夫，你过分了。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是联合国，不是什么世界安全理事会，不是神盾局，不是九头蛇。 可管理联合国的人有他们的动机，动机会改变。那是好事。当我意识到我的武器落入坏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我就已经停止生产了。 托尼，你选择了这么做。如果我们签了协议，就放弃了选择权。万一专门小组派我们去不该去的地方，万一有地方需要我们，可他们不让我们去呢？我们也许不完美，可也不该让任何人控制。 如果现在不接受协议，将来会被强迫接受，这是现实，那不是更糟？ 你是说他们会来抓我？ 我们会 保护。哎，你看这两个人的观点交锋啊，这个就是很有意的，有人还把他的一种隐喻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解读吧， 现实， 哎，就是而且他们是跟联合国打交道，是吧？就是这联合国都是不是能够相信这复仇者联盟，是吧？内部就产生这样的讨论。所以说，你说他不严肃吗？对吧？他是有很严肃的部分的啊，他也是，你也可以说这一部分是很暗黑的，是吧？他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照应，这不比这个 DC 漫画讲的差，是吧？但是呢，人家就能融合的很好，你这部电影娱乐性也很足，是吧？哎，但是你看你 DC， 你是娱乐也娱乐不起来，深邃也深邃不下去了啊！包括这次的海王，我就是比较失望的一点， 彻底向迪士尼投降是吧？ 哎，就是他呀，就是搞的是这个属于这种想中庸一下是吧？又是想有点娱乐，这里边有一些小笑料啊，是吧？同时呢，又还想坚持自己的那种比较大气华丽的那种风格，造成了人物很扁平，是吧？ 我爱茶叶蛋刚才自己一个发言，他说海王看了这次 DC 是超级棒啊，温子仁把 DC 电影拍出了漫威感。这句话呢，其实在很多平台上我们看到它是有两面的意思的，有很多人拿这个反而来质问 DC 哈， 对， 就是我爱茶叶蛋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影片开头啊，如果加上漫威的 logo， 我都觉得没有违和感。这到底是夸呢还是夸呢？ 那你说你 DC 你原来的风格你去哪儿了，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海王就特别像男版的神奇女侠一样，他就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扁平的一个人物，这个让我就是觉得非常失望啊。那么说这个给大伙听听新鲜的吧，是吧？这个漫威和索尼合作的这个毒液，是吧？这是跟海王正在掰手腕。就是很宝贵的是斯坦李先生去世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啊，因为毒液之前做完了， 哦， 还保留了彩蛋，咱们来听听这个彩蛋。 Hey, don't give up on her, either of you. We won't. Who's that guy? Okay. Wait, this thing looks delicious. I have absolutely no problem with you sticking around, but if we don't have- 这就是这个彩蛋啊。当这个跟毒液相处好了之后，是吧？这危机解除了之后，他就是考虑着女朋友的关系，是吧？这时候那个斯坦利先生出来了啊，他经常干这事儿，他美国队长还这样说。 所以我就在想，DC 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哈，就是经常要客串一下， 对， 能连接起来。 所以你看，其实漫威他创造了今天的一种娱乐文化，是吧？DC 如果你想 彩蛋文化 掰手腕，我觉得他还是要做自己，好好的做一个DC 向的电影，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最后预告一下，在我们看到的资料当中显示，2020年是将会是一个叫超级英雄电影的爆发年。那在这个当中呢，可能 DC 要占据绝大部分。 好， 所以是不是从数量上能够取胜？也能够带来质量的一个提高呢？ 这个时间有限，不能读大家的留言了啊，看看到底 DC 漫威，哪家强，是吧？最后他们互相借鉴抄袭的这个角色和故事又有哪些会被我们吐槽啊？咱们持续等待啊，海王和毒液还在上映当中啊，我们的话题也继续敞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的这个歌曲的风格一听就是钢铁侠，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